今日正读嘅经文系喺哥林多前书十章23-3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尚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扶植，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借因而吃，为什么因我借因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列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今日梁永士牧师未能够在这个线上实时咁样为我哋分享信息，但是他已经一早已经为我哋系预先咁录影咗一个嘅正道。今日嘅正道嘅题目就是为荣耀神而行。 亲爱弟兄姊妹，你哋好，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喺主日崇拜里边一起嚟分享神嘅说话。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课题就叫做为荣耀神而行。这个其实是给自己和都希望对你们一个好的提醒来的。今天我们得救呢，不是只是为了上天堂然后享受天国的乐趣。我们在地上是有责任的，我们是要去荣耀见证我们的主。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里面，保罗很清楚讲，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在PowerPoint就见到了，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是重价买回来，我们原本是应该受罪的刑罚，但我们的主用他的生命来到救赎我们。而我们有什么责任？就是要在身子上要荣耀神。这个是保罗很多次提及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就是我们在地上要好好地见证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33节就提及一个生活上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吃拜偶像的食物呢？这样当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回想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那我家是一个很传统很迷信的家庭的，那那个年代里面呢就没什么好送食的嘛，但是每一次哇拜菩萨或者拜祖先的时候呢，有鸡啦，有烧肉啦，还有其他好送的，那我又喜欢吃东西啦，那我吃不吃好呢？这样那么呢就在结束的时候就会分享我当日的经历。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教导呢？那么也都怎样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面呢？这样我们看到原来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是最好的。保罗在上文里面呢就讨论一个的问题，然后一个很简单的小结。这个小结就是下面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睇翻上边嗰段咯，咁保罗咧就指出喺真理范畴之下咧，其实食乜嘢咧系冇乜所谓嘅，但系并唔表示到每一样嘢咧都一定有好处嘅，可能有啲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嘅人，所以我哋要细心衡量我哋所做嘅事系对啲人有啲咩嘅影响。特别对那些未信的人，如果有不好的影响，那我们就应该不要做这些事了。原来我们做事是要去考虑究竟对别人有没有影响，而作出这个的抉择。这一段的经文结尾都有类似的结论，就是十章的第33节了。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保罗很清楚说，我不是只是讨自己的喜悦，我是期望我所做的事是可以帮到人，特别是帮到他们来带他得救。好了，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应该吃拜偶像的食物呢？第一点是绝对不可以吃那些祭物。那么我们看回上文的时候呢，原来上文是讲到领圣餐的。我们基督徒都会知道啦，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是表示与主来带去联合嘛。正如我们吃了那些东西，那些食物入了去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不是跟我们已经在生命上面的结连呢？所以保罗说到我们要怎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跟着他就说了，我们绝对不要去庙宇里面来带去参与他们当中那个祭祀完他们的假神之后那个的宴会，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不信的人的思维里面，那些的神是会附在那些食物里面的。所以如果去吃了那些拜偶像的食物的时候，就是跟那些虚假的神来带去联合了。那也都是让那些假神进入那个生命里面。那这个第一点。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原来当时他们拜祭完之后呢，有些所谓的女祭司，这些女祭司其实就是妙计来的，就是妓女来的，那么跟人有发生关系是很淫乱的。那如果发生这些关系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在哥林多前书都很清楚说，不会跟妓女来有联合嘛。在下一年的四月呢，我就会带弟兄姊妹呢去哥林多，去保罗的行踪，还有再会去土耳其呢看启示录的七教会。我就会在哥林多里面看到当日那些的庙宇里面有很多的遗迹，那时是一个很淫乱的地方来的。那所以呢，他说到这些这样场合，你要去那些地方的时候，就被人家认为呢，哇，他在道德上面都可能会有偏差的，就影响人了。咁啊！但系當時佢哋咧傾生意啊，做一啲嘅即係大家交易嘅事咧，咁啊往就喺廟宇裏邊，就好似以前咧嗰啲嘅鄉下咧，我曾經住過八鄉咧，哇！咁啊喺個祠堂嗰度咧，成日有陣時有啲嘅擺酒啊，咁啊大家就喺度相聚，甚至喺國內啊，好多人都咁講啦。當我哋傾生意嘅時候咧，主要唔係喺個辦公室傾嘅。是夜晚黑飲酒啊、作樂啊，甚至花天酒節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啊，然後就講掂曬數，第二日咧先借嚟，但係去簽嗰啲嘅生意嘅。咁所以保羅喺呢度好清楚指出，你唔應該參與拜偶像嘅活動，同埋食嗰啲拜個偶像嘅食物。喺哥林多前書第十章廿一到廿二節，大家睇到啦，你們不能吃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刚才我已经讲，上文是讲紧我们领受圣餐，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所以这一段就说到，我们绝对不可以去庙宇里面去参与他们这些活动，然后呢就是去吃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人了。好了，但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就是可不可以去朋友家吃饭，而吃那些去拜过偶像的祭物呢？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这个是另一个处境。如果有人宴请你去家里面来带去吃饭的时候，保罗教导我们不需要去问，喂，你的东西在哪里买回来的？是在街市买回来啊，定还是呢你是刚刚在家里拜过菩萨，拜过祖先，然后才摆上的呢？他说你不需要问，只要你很安心的放心的去享用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确信凡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所以只管吃就可以了。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五、二十六两节，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我们都有一句说话呢，不知者不罪嘛。 咁嘅時候，雖然你冇問嗰啲食物喺邊度嚟，咁啊，如果嗰個嘅主人佢真係啱啱攞啲食物拜過嗰啲嘅假神或者祭個祖，咁你食，但你唔知啊嘛，咪冇問題咯。但係如果嗰個主人喺你食嘢之前就可以聽，喂，祝福嚟噶，我呢啲嘢咧，我拜過菩薩噶，我嚟帶去祭個祖噶啦，咁樣，咁佢就話到。为了你自己良心的缘故，其实都为了别人的缘故，你就不要吃了。第二十八节，临前第十章二十八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祭过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就不要吃了。保罗很清楚指出，其实食物有没有拜过那些菩萨呢？偶像是没有问题的，食物就是食物嘛，因为这些食物都是神所赐的嘛。我们更加要认定，我们看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就会知道，创造主才是赐予食物给我们的终极赐予者，即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做的，我们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吃饭之前呢都要去感谢神祈祷，为什么？就是神俾我哋有健康嘅身体，可以食嘢，亦都咧感谢呢啲嘅食物，同埋我哋都要多谢为我哋预备食物嘅人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好啦，咁既然呢个系神所赐嘅，咪欢欢喜喜领受咯。而且嗰啲偶像系虚假嘅啫嘛，系咪先？咁嘅时喺理性上边，我清楚嗰啲嘅偶像都唔存在嘅，咁食嚟有咩问题咧？或许只系有啲嘅香灰，有啲嘅尘埃黐咗喺度。我記得我細個屋企拜神嘅時候咧，佢哋啲菩薩咧，咁啊好大隻雞嘅，咁完曬之後咧，真係真係有啲香灰嘅。阿媽咧就會再等落去咧，就嗰啲湯嗰度或者洗一洗嘢，等落啲湯嗰度咧，再落一落去，然後先至斬件上嘅，咁就乾淨噶啦。咁嘅時候，但係佢話到為咗嗰啲人嘅緣故，我就應該有所放棄，因為唔信嘅人咧，認為你都同樣。接受了他们所相信的信仰，这个就会影响他们。因为当时不信主的人在家里面有很多的祭坛，多数在门框、厨房或者饭厅、壁炉这三个地方里面有些神像在当中的。我家是一个较为传统和迷信的家庭，真的满天神佛的，有那时候有骑楼的，有叫做当天看着这里，厨房咧有灶君，门口咧有土地，咁仲屋企咧有啲嘅神台，除咗梁门堂上历代祖先之外咧，仲有就咩观音，咁所以咧好多时嗰啲先人嘅死记啦，或者生记啦，或者嗰啲神嘅即系诞啦，佢就会嚟到好丰富嘅，有鸡啦，有烧肉啊，咁嚟到系去献祭。咁之後咧就是、我哋食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啲食物某個程度即係烹咗灰嘅，但係佢哋認為咧啲先人同佢共食嘅，呢個家庭裏邊嘅祭祀，佢哋相信咧當我哋獻祭嘅時候，先人就會臨在噶啦，咁一齊嚟參與呢個筵席。當然唔係每一餐私人飯局都有呢個祭神儀式，所以基督徒同呢啲嘅教外之人嚟到交往嘅時候係需要嘅。我们需要跟未信的人有交往，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每一次他请吃饭就问这些东西在哪里来的，在哪里买的，会不会呢、就是、拜个菩萨、啊、这样。但如果那个主人主动的告诉你，你知道之后呢就需要避席了。为什么？那是为了良心的缘故。在第25到31节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多次提及良心，出现了5次，第十章的第二节、第五节、27、28和29，这个就是指定我们判定我们那个的是非那个的准则。我们透过这些的行动，让那些教外的亲朋戚友知道我们信主的人的立场是什么，归信主耶稣的人和那些拜其他神明的人呢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拜菩萨那些是多元神来的，拜完观音可以拜 即係車公，拜完車公可以拜財神，係冇問題嘅。但我哋只係獨一嘅真神，所以我哋唔能夠再拜其他嘅神，更加唔會向其他嘅神明咧嚟帶去酬謝感恩噶嘛。呢啲多元化信仰嘅人咧，同我哋嘅諗法係好唔同嘅。當然，如果嗰個人一講咗，喂呢啲嘅食物咧，我係拜過菩薩嘅，或者祭過祖，我哋即刻話，咁我唔食啦，我哋拒絕啦。甚至好可能我哋會離開嘅時候咧，咁就會引嚟咗咧，即係嗰個嘅請你嘅人啲尷尬啦，好似冒犯咗佢哋，但係甚至可能會因此引起佢哋嘅不滿同埋憤怒。但係呢個卻係對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咧，係會有深刻嘅印象。哇！諗唔到你信耶穌會係咁樣嘅。嗱，不得不承認，我哋基督教嘅信仰咧，係有好強烈嘅排他性嘅。当我哋决志归向主嘅时候，我就已经断绝咗家里边一切嘅偶像、其他嘅神明同埋信仰。我哋系独一嘅尊敬我哋嘅神。好啦，咁我哋就去到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哋系咪冇咗自由呢？我哋基督徒话好有自由噶嘛，但系原来喺而家讲求人权。以自我為中心嘅世代，人往往就係重視我自己嘅啫嘛，又唔會理會別人嘅感受，認為合理嘅事，我行我素，理得你咁多啊咁樣。好簡單，舉個例，當你日頭開著個電視機或者聽緊音樂，開到好大聲，但係你嘈住隔離，隔離嗰個婆婆咧，可能唔舒服，咁啊，可能即係嗰個嘅人是做護士的，啱啱看完嘢，佢想休息，但你嘈住佢，咁點算咧？可能佢撳鐘問你：啊，哥哥可唔可以咧，即係閂細聽啲啊？你可以話點解啊？我有我自由權去聽音樂噶嘛，我 mon 住噶，個分貝咧係唔會響噶，即係唔會過嗰個嘅標準噶，即係唔會超越個標準噶。咁我有我自己自由權，呢個我權利嚟噶嘛，我使乜理你啊？今日在这个世代里面，啲人就是这样了。但我们的信仰是怎样？是要叫我们自己摆低我们的老我，钉死的老我，不以自己作为中心，是要顾及别人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怎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咩叫为主而活啊？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是想及别人，不会做一些令人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的，甚至反感的事。或许做那样东西是合理的，但是不会因为做这些事，你都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那就好像很没自由，但是绝对不是咯。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是爱嘛。很简单，举个例，当阿仔就嚟要考试了，爸爸辛苦完回来，开着电视机你带他去看，咁点不知呢？阿仔就挂住睇你，装你睇电视，咁你就喂读书啊，睇咩？咁但系佢真系好有心嘢噶嘛。咁如果做爸爸嘅爱惜自己仔点啊？系佢已经做到好攰，佢睇呢间电视系佢嘅权利嚟噶。但系为咗唔想妨碍个仔温习，佢会点样咧？佢咪会熄咗电视机先咯。咁啊，而家呢个年代好啲嘅，咪睇手机咯。嗱，我自己啱有经历，我好少睇电视。咁啊，早一两晚咧做完晒嘢都攰啦，咁开咗个电视机啦。咁啊，会有教咗我买个生巴啊，咁啊都几好嘅。咁咧，但系好啦，其实九点零钟啫，我就开着佢，咁啊想享受下，哇嗰啲所谓环回立体声啦，咁啊着咗啦，点不知咧，砰哇就一个睇嗰啲战争片啊，好刺激嘅，都唔够几分钟，电话响啦，做咩咧？我女女打得俾我，佢喺楼上嚟嘅啫，佢同我讲：爹哋啊，我要瞓觉啊，你嘈住我啊，结果为咗佢嘅缘故，因为我要翻早班啊。朝头早咧六点几钟就要起身，七点钟之前就要出门口噶啦，所以佢十点钟之前就要瞓觉噶啦。原来我 尼大是怎样呢？影响他，我咪自然点啊？咪熄咗佢咯，嗰、那个声吧，然后教到好细声咯。咁我可以好讲，喂，间屋我买嘅、哦，我做到咁攰，我睇下电视，我好嘢都唔睇，睇一睇你就阻止我，唔会咯，系出于爱。原来基督嘅爱激励我哋，点解我哋一开始睇呢段经文系乜嘢啊？我哋系重价买翻嚟噶嘛，我哋嘅主去放弃咗佢自己嘅权利啊！我哋睇一睇呢一段嘅经文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呢段经文点讲咧？佢话到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嗱，一阵间咧，我哋会睇一个嘅表，但我想同大家讲，我喺读嘅时候系读第五节先啊嘛。但你有冇留意到第四节你讲咩？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成日就抽咗呢句出嚟，耶稣点做，你咪点做咯，都系基督耶稣嘅心为心。有一段好深嘅神学嘅分享。但是原来之前是讲的什么，你不要想着只是顾着自己，你要顾别人，顾别人你要顾到怎样？耶稣就是成为我们的榜样，耶稣放下了自己的权利。好了，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个的图表，我都挺喜欢这个图表的，做得不错。耶稣基督本来与神同等的，同荣同尊，但是他怎样呢？他放下自己的权利，反倒虚己，他成为人了，他是有人的肉体的限制，但是他不是成为皇室的分子，不是生在大夫之家，是全心卑微，他成为奴仆，他去服侍人，甚至为门徒来洗脚。奴仆已经很惨了，甚至后来还要信服，成为什么呢？一个重犯，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这样放弃了。耶稣基督是逐步逐步的降低，但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主放弃，并不是一个损失。我再看下去了，耶稣不是只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嘛，他从死里面复活，跟住怎样呢？好了，他就被升为至高。好呢，后来耶稣基督升翻上天上边了，他就享受住乜嘢呢？天使天君嗰个极敬拜不特止，因为完成咗救恩，于是他超乎万名之名。历世历代有边一个嘅人好似耶稣咁样被人哋不断嘅嚟歌颂噶，不断嘅嚟但系去怀念啊，系咪先？好啦，仲有唔单单我哋向佢发出呢一个嘅宣告，万物都称佢为主啊！佢系喺万物之上成为主，但系耶稣基督唔系荣耀自己，佢做乜嘢？佢所做嘅系将一切荣耀归翻俾神。所以我睇到好完整嘅一个嘅图，就系我哋再揿一下就会睇到噶啦。原来今日我哋嘅主放下咗自己嘅权利，成为人，更加系一个嘅奴仆，后屘成为一个嘅罪犯，但系佢系从死里面复活。原来得着万人嘅敬仰、尊崇，但系将一切荣耀归恩俾神，所以好重要。原来我哋为主，你但是肯摆上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是会得到祝福的。刚才我已经讲了，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很熟，但原来上面一句的经文是叫我们顾住别人的事，那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来，但是他放弃。所以在这个的世代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放弃呢？今天我们所放弃的东西，跟主所放弃的，可以说有天渊之别的。我们为主放弃嘅嘢其实系好少，咁所以唔好呻啦。哎呀，我为咗我乜嘢自由都冇，我哋嘅主为咗我哋失去咗好多。所以保罗提醒我哋，为咗别人嘅缘故，我哋可以唔食嗰啲拜偶像嘅食物。若然当每一个人去做事嘅时候，都会谂我而家做呢样嘢会唔会影响别人呢？咁嘅时候，呢、这个世界几咁美丽咧？特别我哋基督徒要好小心啊！我哋唔好做一啲事嚟带去成为别人嘅绊脚石。好简单，举一个嘅例，我话我带队去旅行啦， 咁但係如果未婚嘅男女雖然係談緊戀愛，但係我都唔會容許佢哋咧係同一間房嘅。咁咧一定係要分房嘅，咁免得俾人有嗰個嘅誤會，係咪？咁我試過去探訪，但係我有個原則，如果嗰個異性喺屋企裏邊咧冇其他人，或者只有 B B 仔咧，我唔會上去探訪，免得俾人哋有嗰個嘅誤會。呢個係好重要，因為每一個人我哋都要到主嘅面前嚟帶去交帳。如果我哋所做嘅，我哋嘅言論、我哋嘅行為做得唔好嘅時候，成為別人嘅絆腳石咧，呢、这個罪咧，我哋係擔當不起嘅。好啦，我哋睇睇一個嘅例證，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到第八節嗰個點講咧？凡使借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存在他借人頸項上，沉在深海裡。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绊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就有祸了。倘若你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嗱，耶稣讲到好似好严厉。当然咧，其实我哋相信咧，就算我哋冇咗一只手，上到天国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完整嘅身体。即是说不要做一些的事影响别人，你影响别人这个罪是担当不起的。但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有很多说自己是基督徒，有时候我跟他说，即是我心想，你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会更好，你说基督徒呢是令人对信仰有反感的。我举一个例，有一个人呢，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就叫周浩鼎。当他竞选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是信耶稣的，大家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大家来支持我。但是他竟然选举之后就怎样，喂，新年就去车公庙上香咯。喂，这个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来的。那你是一个基督徒，但你去庙里面来上香，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见证？还有啊，喂，当日梁振英呢被立法会里面呢就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小组要调查他嘛。他们这帮人就争着要来带他去做什么呢？做政府主席嘛。他是副主席来的、哦。但是他竟然将内部里面的文件来带他去私底下交给梁振英去看，等梁振英去修改，然后他就当是自己修改的给回政府、哦。后面就揭发了原来做了这样东西、哦。咁當然佢要辭職啦。喂，呢啲係好唔合法嘅事嚟噶。當然呢次唔合法嘅事係冇嘢去跟進到。但係你作為一個基督徒，應唔應該咁做呢？所以喺呢幾年裏面，有好多嘅官員，有好多嘅議員話自己係基督徒，但係令到人哋對基督教反感。所以要好小心。我哋做每一樣嘢，我哋嘅言論是不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但是记住，真理不是一面，是要整体来看。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防角石，但是他会不会都是绊脚石呢？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只拿着一节的经文作为这个准则。我们绝对不应该做绊脚石，是不是？做事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不可以来带去令到别人对我们的信有负面的影响。但圣经提醒我们，他说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好好啊，喂，不错啊，这样那去做咯。但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小心咯，不是不去做，但是要好地的去衡量去分辨。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相违背呢？这样这个是很重要。好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但也是我们的绊脚石。我们一起来带去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立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他们借用半跌也是预定的。啊，看不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来有可能绊倒人呢？主耶稣曾经在安息日里面治病赶鬼，是不是？他和门徒好像呢都破坏了当时他们所守的规矩，但当然很多规矩是自己加上去的。譬如安息日耶稣不单治病赶鬼，甚至呢门徒经过田野呢摘那些东西来带去吃，不是说偷东西、哦，因为呢那些即是麦穗啊，有些呢是可以给外来的人呢来带去享用的。但是安息日你有摘这些东西吃呢就被视为工作，那就是说他犯了这一些的规条啦。那么时候甚至我们看看很熟悉的下面的图片，大家认不认到呢是什么的图片呢？就是耶稣呢去到圣殿那里，他见到圣殿的外院里面那些人竟然来到中饱私囊，和外买卖的人来带去有这个即是联合来带去受贿，将外邦人敬拜的地方反卖牛羊兑换银钱。耶稣做什么？拱冧那些的台凳，然后呢怒目的斥责他们，你做什么将祷告的殿神的殿变成为一个贼窝啊？跟住攞成了编作编织发达发赶那些牛羊出去。我想问，当时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耶稣很缓慢？耶稣会不会得罪了一些人，特别那些有权势的人呢？事实上是得罪了，加速了耶稣要面对死亡，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原来主耶稣他不单单是防角石、磐石，但是某个程度他为了维护真理，有些人未必会接受他，他都会成为绊脚石。但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不要忘记，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七、第八节嘛。记得我讲经文是一次过看下去的嘛。好了，耶稣基督是绊脚石。那跟着他也都提到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好吗？我们看到好熟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讲，我们睇圣经一定要睇整个嘅经文讲啲咩嘢。即系头先我睇腓立比书，个人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然基督耶稣嘅心为心，跟住讲耶稣基督放弃权利。好啦，耶稣基督佢系磐石，但系绊脚石。跟住就讲我哋嘅身份，我哋身份好尊贵嘅，系君尊嘅祭司，系圣洁嘅国度。咁我哋仲要去宣扬主嘅荣美。咁所以当我哋见到人哋犯错，我哋系要用爱心提醒佢哋。但佢唔改变嘅时候，我哋见到唔公义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出声？我哋应该指责佢啊？但当我哋去出声指责嘅时候，可能引起佢哋对我哋嘅反感。就正如头先我话，如果个嘅主人话俾你听，我呢啲我哋系拜过祖先嘅，拜过偶像嘅食物，你即刻唔食嘅时候，可能佢都会觉得你迂腐，对你有反感。但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有所坚持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记住我们的价值观是怎样。那我们怎样去分辨呢？是很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敏锐于神的教导提醒，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另一个小结，圣经很清楚讲，我们是要荣耀神，做每一件事都要荣耀神而做的。所以我们会去想，我做这件事究竟会不会令到别人有那个的误会，或者有那个反感。于是我以这个作为一个准则。所以保罗最后他都会怎样来作出结论呢？第十章里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地的荣耀我们的神。好了，那么在结束的时候都讲一下我自己小个的时候呢信仰上面的冲击了。我13岁开始就正式回教会，而一年之后呢我就信了主了。那我家里呢就很迷信的嘛。那么好了， 咁啊，我唔好熟悉呢啲聖經啦。咁我嗰時咧，總之佢照佢整即係拜完神啲嘢咧，我一齊食飯咪照食咯。我媽媽咧就挑戰我啦，你信耶穌嘅，你信耶穌，你食我哋啲拜菩薩嗰啲嘢。咁咧，媽媽一咁挑戰我嘅時候咧，咁我就即刻決定我唔再食，為主嘅緣故我唔食。咁都係一餐啫，咁。但系咧，其實我之前會偷食嘅。佢拜菩薩之前賣嗰啲燒肉咧，佢咧都未嚟有整好，即係未擺落去個神位嗰度咧，我就已經搣咗部分燒肉皮啦。甚至咧啲燒肉有時好大嚿咧，咁咧我就會掹咗一嚿嚟好食嘅。咁咧嗰啲嘅紅包咧，我就搣咗個底，挖咗啲餡抌翻我個包喺面嘅。咁嘅時候咧，即係其實都唔啱嘅，但係我照食咯。但係後屘媽媽咁話我嘅時候咧，我就唔食啦。咁但系妈妈其实好锡我嘅，咁啊过咗几次之后咧，我唔肯食嘅时候，妈咪见到我唔食嗰啲嘅时候，反而妈咪都会锡喎，所以我好锡我妈咪。佢就话做咩啊？信耶稣唔食得啲嘢嘅咩？我唔系唔食得啊，不过你话过拜神嗰啲唔食得啫嘛。系边有咁讲啊？咁妈妈咧解禁，咁于是我就会再食啦。咁啊，当然而家就唔会有咁多呢啲咁嘅挑战啦。第一就系、是。生活上面是好了的，不是在乎那些食物。所以记住很重要一个原则，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今我要向神交账，求神帮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想自己，我们要想别人，我们会不会做一些事令到別人嚟帶去質疑我哋嘅信仰啦，我哋願意為咗主嘅緣故甘心放下我哋嘅權利啦，但係又唔係淨係只係討別人嘅歡喜而違背咗我哋嘅原則，我哋都可以為咗信仰嘅緣故，縱使可能喺某個時段裏邊成為別人嘅绊腳石，但我哋仍然要有所堅持，求神俾我哋有呢個智慧去面對。